第五届四月之春人民艺术节降下了帷幕。本届艺术节是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，在革命首都平壤开幕的。闭幕式17号在东平壤大剧院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的负责干部、有关部门干部、艺术节参加者和平壤市的劳动者参加。闭幕式上举行了颁奖仪式，向青年中央文艺宣传队等6个单位颁发了特别奖，向18个单位颁发了团体奖，向19个作品和12个团体颁发了统一协调奖，向42人颁发了创作奖，向59人颁发了个人奖。还有向魔术节上发挥高超技巧的7名演员分别颁发了最佳奖、嘉奖、创作奖，还颁发了有关奖状和奖杯。闭幕式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，继为闭幕致辞、降下艺术节旗号，举行了有获得优异评价的团体参加的闭幕演出。